第九章，任何的选择都离不开四个可能性：得与失、来与去。阿福就执到了个神灯，灯神呢就话俾佢三个愿望。阿福呢谂咗一阵，就话第一个愿望，我要好似阿成一样做一个超级大有钱佬；第二个愿望呢，我就想好似阿力哥一样做一个最威水嘅黑社会大佬；第三个愿望，我想好似阿聪一样娶翻个好似阿妹咁嘅大明星嚟做老婆。灯神就话：呢啲咁嘅嘢对我嚟讲直情系湿湿碎啦。但系你肯定冇老细，不如等我带你睇清楚先至决定咧。于是阿福咧就跟阿灯神咧就嚟咗阿成嘅豪宅入边啦。见阿成哥因为事业太过庞大而过于劳碌，亦因为纸醉金迷嘅生活搞残咗个身子，更因为贪图美食患上咗糖尿病同胆固醇高，而家剩半条人命，瞓喺嗰张几百万买翻嚟嘅床上，慢慢咁喺度等死。最讽刺嘅系，佢嘅三个仔就喺度祈祷紧阿爸快啲归天，等佢哋快啲分翻啲家产啊！然后阿灯神就带咗阿福去到阿力哥嘅餐厅嗰度，只见一大堆嘅保镖围住力哥，连上个厕所都要跟头跟尾，因为阿力哥为咗维护佢江湖上嘅超级地位，就树立咗太多嘅牙齿印，佢惊一个唔小心就俾仇家做低。阿福见咗就话：哇，咁样比坐监仲痛苦啊！跟住阿福就嚟到自己嘅梦中情人大明星阿妹嘅屋企度啦，佢见阿妹正恶死层层咁闹紧啲工人，甚至乎攞个烟灰缸剥爆咗个工人嘅头，跟住咧就见佢拎起个电话，成个癫婆咁话：你个衰佬，请你屙督尿照下自己块镜，睇下自己系乜嘢新丝萝卜皮，竟然咁大声同我讲嘢，你即刻同我打电话揾律师，我要离婚啦！阿福睇咗之后，成个口擘到好似冬瓜盅咁大，半粒钟都未生翻埋。呢个时候，个灯神就话：阿老细啊，如果冇乜问题咧，我就准备实现你嘅愿望噶咯。阿福即刻话：集住集住，我发现我而家其实乜嘢都唔缺，我有成哥几亿身家都换唔到嘅健康，我又有力哥打生打死都换唔到嘅自由。至于我嘅偶像阿妹，更加唔好提啦。我屋企嗰件啊，讲样同身材就冇得 fight 啫，但系讲到心底善良、言闲淑德，都唔知赢佢几个马鼻啊！其实任何事情都会有佢嘅得失面，对呢个好，对嗰个就唔好。宇宙嘅真相呢，根本就冇绝对嘅好与坏，冇绝对嘅善良同埋邪恶。就好似自细冇咗父母嘅人，睇起嚟呢就好似好不幸，但系长大之后呢，先至发觉自己少咗奉养父母嘅负担，亦唔使担心父母嘅健康，唔使烦恼父母嘅身后事，更唔会发生婆媳之间嘅问题，或者产生代沟。自细冇父母嘅人都比较早熟，比较能够独当一面，适应社会。有啲夫妻冇仔生，冇细蚊仔真系好不幸咩？冇细蚊仔都唔错噶，少咗养细蚊仔嘅负担，唔使担心细蚊仔嘅健康。唔使担心佢过马路唔小心被车撞亲，唔使担心佢学坏，唔使担心佢搞黑社会，唔使担心佢女嫁得唔好，唔使担心佢仔娶个新抱唔够言闲淑德，唔使担心嘅事实在太多太多啦。任何嘅事都有得失面，用你嘅灵魂嚟睇清楚人生嘅得失吧，唔好俾你身体嘅感觉同埋嗰啲唔用灵魂生活嘅人嘅睇法，影响咗你睇清楚生命本质嘅能力。乜嘢系生命嘅本质呢？得、失、来、去，就系生命本质嘅一部分。旧情人去咗，就代表新恋情即将来临。我哋嘅儿女嚟咗，就意味着我哋嘅父母即将离去。房屋贷款通过咗，就代表你已经荣升为有楼人士，但系亦都表示从今开始，你就要牺牲某啲个人娱乐嚟还钱供楼。有得必有失，有来必有去，有咁嘅认知，人生仲有乜嘢好值得去烦恼嘅呢？人生嘅每一秒钟都要保持放下，放下唔系叫你乜都唔要，放下嘅意思系唔好执着过去，放下就系活在当下，唯有不断咁保持放下嘅态度，一直咁放住落去，我哋先至可以专注地活在当下，唯有专注地活在当下，我哋先至可以真正咁享受身边拥有嘅幸福。宗教成日话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既然唔系乜嘢都唔要。咁放下啲乜嘢嘢呢？其实係放下你嘅得失心啊，即使係话放下你嘅執着心。人嘅烦恼其实 80% 係自找嘅，係来自自己嘅執着，係来自自己嘅得失心。 人冇嘅时候就想得到，得到嘅时候呢又怕失去，失去嘅时候呢又怕痛苦，咁样循环不息咁纠缠落去。一生虽然仲未结束，自己却早已喺得与失嘅痛苦烦恼中轮回咗千千万万次。其实如果你用你嘅灵魂嘅智慧仔细谂一谂，由我哋出世嗰阵开始计起啊，呢条命啊就已经系无中生有，哇哇落地嗰一刻，亦都系赤裸裸咁，乜嘢都冇带嚟。所以无论呢条命生得正唔正，富贵定贫穷，你今日所着嘅衫、食嘅嘢、花嘅每一分钱，其实都系多得嘅。因为当你未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，你系乜嘢都冇带嚟噶，甚至乎呢条命都系因为你个父母同老天爷俾噶。所以人生算起嚟，从来就只有得，何来失呢？既然人生从来就只有得，没有失，为何仲有咁多人喺抱怨中过日子呢？因为太多嘅人只知道忙忙碌碌咁过日子，为生活争取更多嘅资粮嚟保障自己嘅未来。当争取到更多嘅时候，大家就以为嗰啲嘢已经系自己所拥有嘅。如果因为意外或疏忽忽然间唔见咗嘅时候，就以为系一种失去，系一种痛苦。其实各位细心咁谂一谂啊，连我哋呢个肉身啊，我哋从来啊就只得一个使用权，我哋系完全冇办法得到一个拥有权噶。如果你话你有拥有权嘅话，咁我嚟问你啦，点解当一个人嘅生命大限来临嘅时候，你谂尽办法出尽负 fit 想保住佢，但系到最后始终都保佢唔住呢？所以呢个世界上冇一样嘢你系可以真正拥有嘅，你能够真正拥有嘅，其实只得嗰一点怀着赤子之心嘅爱，因为只有佢先至可以提升你嘅灵性，只有大爱先至可以伴住你嘅灵魂，使你可以只带善业不带恶业咁流转到每一世去继续升华。所以我时常都会用一句至理名言去规劝嗰啲追求欲望太重嘅朋友，就系、是、冇人其实可以保证自己可以过得到听日，但系大家都会为咗一个遥远又睇唔到嘅未来，而忽略咗今日就应该享受嘅幸福。况且人生中嘅得失，亦都唔系我哋当下可以断定噶。有一位老细要去意大利倾单大生意，结果咧跟佢十几年嘅秘书啊，竟然唔小心将佢嘅 passport 整唔见咗，激到个老细生虾咁跳，当堂就将个秘书视之如炒鱿。但后来边个都估唔到，嗰个老细原本要搭嗰班机啊，竟然发生空难。个老细因为呢个秘书嘅疏忽，竟然最后执翻条命仔。于是乎，个老细就发觉个秘书啊，原来系佢生命中嘅大贵人嚟噶。唔单止登门道歉，更加以加薪升职嚟表示佢嘅诚意。可惜呢，最后都系俾嗰位秘书拒绝咗。点解呢？其中嘅得失因果同缘分嘅秘密，我稍后再为大家说明。请各位先耐心咁听落去，听完下一个故仔先。蔡邕有一次唔见咗只马，佢嘅工人就好紧张咁走嚟，话声俾佢听。但系蔡邕呢，就一啲都唔当系一回事，并吩咐个工人唔好为咗呢啲咁嘅事而烦恼。过咗一阵呢，嗰匹马不但止翻咗嚟，仲带咗另一匹骏马一齐翻嚟添。工人就好高兴咁禀告蔡邕，点知阿蔡邕仍然不以为意，觉得呢样嘢亦冇乜值得高兴。后来蔡邕嘅仔为咗驯服嗰匹意外得翻嚟嘅骏马而跌跛咗只脚，蔡邕知道之后仍然不以为意，唔将佢放喺心上。过咗一阵，边疆民族打仗，大部分嘅青年都被征召，而且好多战死沙场。但系蔡邕嘅仔呢，就因为跌跛咗只脚，就冇被征召，而保存咗条命。依、这个就系蔡邕失马，焉知非福；蔡邕得马，焉知非祸。呢、这个古仔嘅由来啦。呢两个古仔好明显咁同我哋讲，我哋人生嘅得与失，其实就系冥冥之中你自己嘅灵魂造就嘅因果，早已经安排好嘅功课。你做恶业就安排你得而复失，等你感觉到失去嘅痛苦，等你学识乜嘢叫珍惜，乜嘢叫知足。你做善业就安排你失而复得，等你懂得乜嘢系付出，乜嘢系付出嘅喜悦，乜嘢系施比受更有福。其实呢啲得失啊，系根据你灵魂嘅需求为自己安排好嘅人生功课。好多人唔知道人生嘅得与失其实系可以算定嘅，是根据你前世与今世的善恶业来定的，况且还有些是定业， 乜嘢系定业？就好似我曾经失去过亲人，但系世界上边个唔会失去亲人啊？悲欢离合与生老病死，就系每个人都要面对嘅定业。只要你好好地把握与身边嘅人嘅缘分，懂得惜缘惜福，又何来得失呢？譬如话父母在世，你就要好好地把握时间，孝顺父母。唔理你与你父母嘅缘分长或短，你都要珍惜呢份来之不易嘅缘分。你同儿女嘅缘分其实都系咁，谈恋爱亦一样，好好地享受每一段感情带俾你嘅成长，不理结局是好是坏，对我哋嘅成长嚟讲，都系只有得而没有失。你会觉得系失，系因为你唔了解因果，系因为你唔懂得缘分已尽，亦系因为你冇好好地珍惜当下嘅缘分，所以感觉到遗憾。你感觉到痛苦嘅原因，更系因为你从来就未学识过用灵魂嚟生活。一直以嚟，你只系用紧你身体嘅感觉嚟过生活，所以你得失嘅感觉先至会产生宗教上所讲嘅业障。如果你真正咁放下咗得失，业障就冇办法形成。譬如话，你前世曾经喺感情上欺骗过佢，所以你而家呢段感情自然就冇办法等你得偿所愿，因为必须要等你体会到辜负别人嘅感觉。咁样你先至会感觉到人哋当时嘅痛苦，唯有如此，你先至会修正自己嘅行为，直到呢门功课做完为止。如果你而家就明白了缘起缘灭嘅呢个道理，放下咗得失，痛苦就冇办法产生，痛苦冇办法产生，业障又如何形成呢？所以我哋人先至需要借助宗教上嘅智慧，睇清楚得失原来只系业障同福报嘅体现。恶缘尽了，就代表你的债还晒了；善缘尽了，就代表你的福报享受完了。就好像第一个故事中那位秘书，他其实本来就是那位老板今生的贵人，因为过去世中他受过那位老板的恩惠，所以今世就来帮他做事，还冥冥中救了他一条命。当他还完了，缘分尽了，纵使将他升职加薪，他都不会再有任何眷恋。在这里亦顺便说明一下，在爱情的领域里面，为何有很多我们不珍惜的人，等到对方死心了，我们才发觉对方的好，到了那个地步，无论我们怎样花尽心思，都没办法挽回对方的心，因为他已经将债还完了，缘分亦因此跟着来到了尽头。我们再看回那位老细，虽然他最后认定了那位秘书是他生命中的贵人，但是他都是没办法跳出因果中的得失心，因为他之所以回心转意，是因为飞机发生了空难，如果飞机没事呢，所以他作出的决定仍然未能跳出得失的衡量。所以人为什么要修行？因为人靠修行才可以洞悉人生的奥秘，才可以使你的灵魂变得有所谓的先知先觉，会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冷静地看清楚得失的真正意义，这样你才会替自己减少一大半人生不必要的痛苦。唯有这样先知先觉，我们才会像蔡邕一样，不像那个后知后觉的老细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在命运的前头，有更多的时间来把握人生，来真正改变自己的未来。老天爷其实是很公平的，他如果为你闩了一道门，肯定会为你开翻另一道门，就好似嗰啲自细就失去咗父母关爱嘅人，佢亦都会少咗奉养父母呢门人生嘅功课。冇仔女嘅人虽然少咗养育嘅花费同烦恼，但亦同时失去咗将来老年嘅时候可以享受到嘅天伦之乐。国家元首虽贵为一国之君，但系佢就少咗隐私权，同埋嗰啲只有平民百姓先至享受到嘅相对宁静与平淡嘅生活。因为他一定要接受全民和敌对政党的监督和检验，步步为营地过日子，得与失本来就一直在我们身边徘徊。如果你不运用智慧来看清楚因果所造成的得失，那你要烦恼的事啊，当然会比常人多很多倍。我记得我有一次不见了钱，个心好不舍得，亦放不低。后来我阿爷就跟我说，钱会不见啊，就表示被人执了去用咯，有乜嘢好放唔低嘅呢？况且执到你嘅钱嘅人，肯定系同你有缘噶，有可能系你前世争佢噶，咪当住还翻俾佢咯。我当时好后生，得失心重咗啲，而家经过人生嘅磨练同成长，谂翻阿爷嗰番说话，先至知道 阿爷早就由他的人生中开了窍，放低了得失，就练就了一身先知先觉道行，不再计较得失，令自己徒添烦恼。况且很多时亦不是你想计较就可以改变的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在我现在的领悟营之中，连失去亦都是一种得到，就好像世界上没了坏人，好人这个名词又怎可能存在呢？如果你的生活中不曾有个痛苦，你又怎会体会到喜悦的存在呢？如果世上不再有失去，人人都只有得到，那得到又有什么可稀罕和珍惜的呢？世上再珍贵的东西，被你拥有的同时，亦被你拥有了害怕失去的烦恼。所以才说放下是幸福，得失只是过程。